北京时间22点整。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2017中国汽车年度盛典如约而至，汽车行业内又一年度热点活动。快车道今日爱车帮帮忙给您带来天窗保养清理秘诀。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新哈弗 H6 Coupe 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11.9万元到12.7万元。新哈弗 H6 Coupe 安全升级，高强度、高效能、吸能一体式安全车身设计，超高强度侧面立柱搭配环状包络骨架结构，关键部位加强设计，车身强度更高。同时，整车配备6安全气囊，前排预警线力式安全带、后排线力式安全带、行人保护、主动安全头枕等诸多配置。 日前，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汽车协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汽车行业分会特别支持的2017第六届中国汽车年度盛典如约而至，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再度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凤凰网与一点资讯的发展紧跟产业发展的走势，过去一年两者强强联合，双轮向前，凤凰网各移动平台的 DAU 已经超过9000万， MAU 在新闻资讯领域排名前三。正如凤凰网 CEO、 凤凰卫视 COO、 一点资讯董事长刘爽在致辞当中介绍的，人口红利、技术红利都非常短暂，优秀的内容和模式将更加优秀，泡沫和浮华终将归于岁月尘埃。本届盛典的主题为生于主场时代，致敬在2017年度汽车产业发展当中做出卓越贡献的车型、品牌以及人物。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啊。今天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窗的事儿。前两天这个微信平台上的小王同学跟我们说，他那天窗前两天漏水了。原因是怎么呢？因为他住的地方比较寒冷，然后另外呢就开到地库里边，然后就发现有一点渗漏。所以呢，今天我们借这样小王的一个案例呢，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天窗究竟该怎么保养。 我们经常听到或者说经常见到，就是夏天在雨季的时候，尤其是全景天窗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它可能存在一定的概率。比如说有的 因为它大吗？ 对，它的开启角度，比如说它有可能开仰角的，有可能就是前后可以滑动再打开的。 哦， 就是像这种带导轨的这种天窗形式，不管是全景的还是那种就是普通那种齿轮天窗，都有可能由于一定的比如说排水口的这种堵塞，然后来这个。有一些这个积水的渗出啊之类的。 是， 咱们要说天窗的话，如果说漏水了，一般是什么情况呢？老车， 一般应该是有大概两种吧，一个是排水孔的一个堵塞，再一个就是胶条的一个老化，起到就是密封不严了嘛，就直接就漏了。 哦，我明白了，就是胶条老化是堵不住了。 对， 那排水孔堵了，那水太多了，没办法存不住了，开始往里涌， 往里阴。 我觉得胶条老化呀，可能是多在那种，比如说是春夏和秋冬这种温差比较大的一种季节交替当中会出现。 为什么呢？ 就你想，橡胶这个东西它是热胀冷缩的， 哦， 对吧？你骤冷或者骤热， 都 比如说你今天艳阳高照，十度，就是咱们拿这个北京冬天来说啊，然后像前一个 突然就零下十几度， 咱们好最低，咱们白天零下12度。 嗯， 你像其实实际上这是一个20度 的 一个 温差啊， 那这对于这个橡胶的这个老化的速度来讲肯定是加快的 啊。 然后排水槽堵了，那可能是比如南方可能会比较多，连绵不停的雨，对吧？梅雨季节你也不用下太大，你下一个月的雨你试试，你整个这个衣服什么都干不了，你何况这个车，你肯定你也不擦车，对不对？ 对。然后排水槽里边可能还有我们经常开的时候一些泥沙沙粒儿，还有这些枯树叶子啊，就是它会就正好落在那儿，然后一关，哎，长期的这样它就变成这种腐蚀了， 哦， 就把那个孔就给堵住了。 所以就是夏天关天窗的时候，如果可以停车的时候没事再勘察一下。看里边最好别存东西，是吧？ 对， 这可能对于大家要求可能会比较多。咱们待会儿可能会跟大家说，就是怎么来清洁这个导轨。我这个导轨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就是大家千万别认为就我简单的拿个抹布给它擦干净了，其实不是这样。 我先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夏天吧，开天窗之后你没什么感觉，然后你就忘关了。一般这种情况问题可能会很严重，因为夏天现在容易有雨嘛。 对， 然后包括前两天我们这儿也挺冷的吧， 嗯， 然后我就看有哥们儿的天窗后边嵌起了一道缝，我估计也是下车着急，然后就忘关了。 嗯， 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很容易有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到车里。 在刮风的话，北方肯定就是脏。 对， 嗯， 一是脏，二是如果夏天的话，再进去点水就不合适。 对，夏天的话，尤其是南方的话，肯定就是你可能就会混到一些泥沙了，没准就泡一泡内饰啊。 对，反正 地毯可能会脏。 跟您提个醒，就是下车的时候啊，也注意，除了咱们四扇窗之外，你也抬头仰望一下你天上的这块玻璃，看看它是否关严了。 对， 最好关严。 其实还有一个提醒啊，如果说你抬头发现你的脑袋顶上没玻璃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下车了，说明你的车上没电圈，对吧？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嗯，哎，但我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个全景大玻璃就是上面， 你还记得咱们前两天说那个70000元买全景天窗，80000元买自动挡全景天窗的那个车 啊， 对吧？那就是你全系都得抬头看一眼。 其实，关于大天窗，好像大家应该都记得，我是不特推荐买大天窗的车。 为啥呢？ 第一呢，我是担心它老高空坠物，老是怕砸着。 你保单独玻璃破碎险， 就是你宁可保险，我觉得它事儿也。 这个我多说两句啊，就是天窗这个单独损坏，它不是走玻璃破碎，它是走 车损 啊， 这个是属于车损的这个范畴。 想起来了，还得找一个代为追跑一个代为追偿，因为多半高空坠物一般都能找到主， 这个他也闹心呢。 啊， 对不对？是你得修车嘛， 他得闹心啊。 不是，那 但你就算没有 啊， 这个天窗 砸一坑更费事是吧？ 你把这个顶棚砸一坑，你其实你 所以说我建议买大天窗的朋友啊，想一折， 怎么 折呢？弄一个 下车方面上面 弄一个行李架，上面放一个那个旅行那个背包。 我告诉你， 哎， 该你寸的那旅行背包总有挡不住那块一块小石头，该碎还是碎。所以说那个代为追偿这个险一定要还是保的啊。 嗯， 而且还有就是你这种杞人忧天的朋友，你就不买就对了。 嗯，对， 你买了你天天睡都睡不着觉。哎呀，我那天窗是不是？哎呀，我那天窗 有可能。 所以以后老车选车的规则就是，老车全景天窗与你无缘。 对， 全系全景天窗你就别看了。 他要真能说不选的话，我可能还真是不会选。 买台大路虎，然后能不能选配给我不要天窗？ 对， 嗯， 先生，我们对不起，没有吉祥。 先生，我们这块儿敞篷极光。 软顶更贵是吗？好了，聊远了，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天窗该怎么保养，然后另外呢很多小细节啊，您关注一下，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 不堪，你不必太紧张，只是会有点难。 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继续播出。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明儿个喊红包继续啊，明天喊红包继续、 啊、真是啊，真是 就是还是听我们节目，红包口令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以这个 对 小片花的形式放出。 嗯， 关注我们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明天知道我们那个口令之后你就按着语音键就喊了。 对， 反正这一回是咱们是哈佛新哈佛H6 Coupe 来给大家提供的红包， 没错。嗯， 是吧，所以先了解一下这个车，你可能会提前能预知到那个红包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对，我们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实际上是它几个特点，我们会选择其一。 哎、 不会是重复的。 哎，抓紧时间啊，先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明天我们这个喊红包您就喊就可以了。 嗯， 那钱还是不老少的。 对，然后接着跟大家说这个天窗的事儿。刚才老车说到了，就 我犹豫 不喜欢天窗、 嗯、 啊。实际上，我相信大家，尤其到现今咱们去买车，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讲的话，他其实，喜欢天窗的人，我觉得 多， 咱也不能说是绝大多数吧，但至少是50%以上，对、 嗯、 对吧？大家肯定会觉得，我开着车，不管我用得到用不到这个天窗，都希望在阳光明媚且不太热的这个情况下。嗯，打开这个遮阳帘，至少遮阳帘、 嗯、 让阳光洒进那个车厢内，你会觉得哦好通透、 嗯、 特别特别的棒， 对 吧，像大鱼缸一样。那其实、哦、这个天窗说到底，它到底，刚才我也埋了一个伏笔，它到底那个滑轨，都知道刚才那个滑轨是比较容易堵塞的、 嗯、 到底滑轨怎么清洁、嗯、是拿抹布擦，还是说我有专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导轨的这个清洁剂，就跟咱们清洁节气门那个、哎、 它那滑轨里头好像有油吧，是不是 啊？它有会有一定胶质， 因为 有一定胶质。 我上次有一回是就咱们试驾车嘛， 拿手摸来着是吗？ 我就一抬手，我正张开双手，感觉那种 伸个懒腰， 风吹给我手掌的这种感觉，然后突然间就刮到天窗边上，我就蹭了点这种就像油质的东西， 没错， 嗯，有油。 那所以有油的话，是不是咱就不能用抹布这个蹭掉了不就干了吗？干了是不是就响了，就没有润滑作用了？ 嗯，对， 是这样。 你说的很对。 哦、 然后一水说的是怎么来擦拭这个滑轨， 那有油 道，就是它这个是什么呢、哦？我们在开天窗的时候，如果你要听见天窗它开启的时候声音不是很顺了，因为在这个滑轨这个上面的油质润滑很充分的情况下，开启天窗是很顺的声音，就没有任何异响， 没有太多的类似于什么猫爪子挠玻璃、 哎、对、 嗯、 一旦出现一些异响，这可能滑轨上面就是油少了，或者上面掺杂进一些沙子粒啊或什么、 嗯、 这个时候你要来注意一下，把它清出去。 那请问老车该如何处理呢？ 北方说白了， 我没处理过， 因为你没有天窗。 天窗我有，但我真还没弄过。 这 你开过吗？天窗？ 我很久没开了。 是这样，我再给大家提个醒， 我很久没开。 这个顺序可能听这期节目会有点乱，但是说到这儿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天窗你不管用不用 啊， 你不管清不清理啊、 嗯， 定期真的开一下， 要不然很有可能哪一天你想开就开不了了。 要不然你开完之后你就关不上了， 哦、 这是真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而且天窗是有一种复位功能的。这个大家就跟咱们电脑是有一个 reset 键、 啊、 重启键 啊， 你要就是操作得当的话是可以进行自学习复位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并不是天窗表示坏了。不是这个两个，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要跟大家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天窗定期要开，跟咱们空调一样定期要开启，以保证它的正常的工作原理和性能， 要不然就得重启一下子， 要不然有可能就跟刚才洪城说，你想开的时候开不了，想关的时候关不掉。 你要开了， 记住了吧？ 一会儿我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嗯，我那个是什么原因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他那个已经缝上了，估计就 嗯，好， 是不是开关键都掉了？ 等说这事儿就怎么清理、 清理是这样，如果咱们摸着有那个油脂的情况下 啊， 我建议是什么呢？就是用那种别用那个酒精啊，酒精的那个挥发性太大了，就是用那种半干不干的那样的抹布。去擦拭，别擦拭导轨里边，擦拭导轨的周围。由于这个导轨是那种两个 U 字形，大家想一下，两个 U 字形套在一起的， 嗯， 所以它在导轨周围的时候会容易把那些尘土给推开，就跟咱们的铲土机一样，给推开，推到两边。那实际上那个导轨的这个这两边的这个 沉积可能会是比较多，所以咱们先把两侧导轨的这个沉积给擦掉，之后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是专门卖的天窗的那种清洁剂， 对， 类似于咱们在保养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为咱们节气门的那种。 对， 就清洗 小瓶 那样的， 上面插着一根很细的棍儿。 对，像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是按照上面的一些步骤，别嫌麻烦。我觉得天窗其实跟咱们所有的润滑的这个部分的部件的那种操作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你要首先保证它周围的清洁，然后再进行它本体的清洁和洗刷。这样的话，你别说我脏着，然后我就拿那个清洁剂去喷，那是和泥了。就是先保证周围，咱们先给它擦干净之后，然后再用那些清洁剂给喷上， 就是跟手机贴膜似的，咱先把灰都去干净了， 哎，对对， 最后再往上贴。 你这个确实是这个通 是这意思， 通俗易懂，通俗易懂 是这意思。 要不然你的一根猫毛很有可能就贴在了膜里， 这 就是为什么我不在家贴膜的原因。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还有就是它那个油脂如果要是没了， 有专门卖的，实际上就是凡士林。 哦，我觉得 大家可以想，实际上就是凡士林。 那我买回来，比如是小盒，我拿小刷子往上一刷，刷的匀称点就完了。 可以，没问题 啊。条件还是在，一定要是把周围这些 周围 都 擦干净。 干净了。 对，对，因为这个油它也是混合的， 也不是很麻烦， 也不是很麻烦。但如果说你是操作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咱喷的那个喷涂剂。如果沾上什么皮肤的话，尽量还是尽快的去清洗。 这个戴手套呗。 这个油提醒大家一下，别图省事儿啊，什么家里菜籽油、葵花油就往上招呼，这不行。 那个可能会招蜜蜂的。 那不行， 招蚂蚁也不 必须得是咱去淘宝啊、某宝、某东啊去买点那个，不贵，十来块钱、几十块钱。 就是专项的润滑油要专项的用。 其实也没有必要说是专门买那种所谓品牌的什么什么天窗的那样保养，去五金店。去买那个金属之间的润滑剂就可以了。 哦， 基本上其实这些 原理都是一样的， 就大家 那更便宜。 是不是还记得原来修车子的时候往车链条上抹的 高油， 高一样的那个油， 那不叫什么什么什么黄油来着？ 就大概是那个东西， 但必须是膏状的，不是那液体的 不对，我记错了，那叫秃黄油那是吃的 秃黄， 那挺贵的。好，说远了就还是大家伙要注意这个润滑天窗的 部分。对，实际上就是润滑那个。 对， 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排水槽怎么清，就是那个排水孔怎么清。一会儿回来，二位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 六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跟大家聊聊天窗的保养。刚才说到那个教油是吧，现在咱 那个北京叫锆油， 锆油， 锆油 叫教油，然后您可以理解为叫上油，就是反正就润滑嘛啊。然后现在转回来，咱们说说那个排水孔该如何清理。多半那天窗的排水孔就两个角、四个角，是吧？ 一般就是 两个角， 前面的那两个，左右的两个，就是拐角那块 也没到拐角，可能是在前方。 就是我把天窗打开了，我站起来了，我看应该有两个孔。对吧？ 对， 一般来讲的话，它是顺着 A 柱下来的。 如果我那孔我都没看着的话，那你堵的也够厉害的了。 那有可能就是堵了，因为你看脏东西的话，实际上导轨你要看脏东西是很容易发现的是很容易发现的。 是， 就是跟咱们刚才说那个擦导轨的那感觉一样。首先你要保证你的这个清洁工具是干净的，然后你再保证你用一个就是真的是别太湿。什么东西都别太湿，半干不干那种状态是最好的，又能带走污渍，然后你又不至于说上面残留更多的那种纯水质一生锈的这样的材质。 要有一些什么车载吸尘器，我拿它这个吸吸灰尘， 也吸一下。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天窗打开的时候，咱们才能清理 啊。 就是你在不管是吸还是吹还是喷，把咱们天窗车内这部分给盖好了。 包括你的什么皮质座椅啊、仪表板啊，至少拿个什么布、拿个报纸给先给蒙上。 我 别到时候咱真清的时候，你里边 我终于找到给家里买戴森吸尘器的核心的那什么了，清理天窗用。因为它可以 玻璃 嘛，有点太大了吧？ 不大不大不大，因为它有那个小的那个，它不是长短能收，它是有一个杆和一个短杆，还有一个长的、那个。 这都是有钱人啊，我买不起戴森。 它有那个充电的，关键是它可以手持 没绳， 哎，对对，无绳 无绳、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伙儿，哪个家庭主妇朋友们，你要是想买戴森，然后老公不同意， 而且戴森 你可以用这方法。 戴森是这样，戴森的广告里边是有那个在车内清洁的这个画面的， 是不是？ 嗯， 买一台告送老公、 嗯， 然后回家天天拿它吸地。 反正刚才还是要跟大家说， 怎么那孔要是堵了的话，我用什么？清理干净之后，然后我扣开就行了。 拿个小宽，你只要能吸的话，一般都会吸得出来、 嗯。 但是我不建议说咱们拿个筷子或者什么东西往里杵啊，因为你有可能把这个脏东西往那个管里杵了。 哦、 基本还是吸，基本还是吸， 就是、以往外抽为主。 对对对，其实基本上不会堵的，说你堵那么寸，说你特别脏的东西，除非你是几年真。说像老车那样 那种情况，麻烦您右转去一个什么汽车维修店。 多少年你多少年不开了？到底 多少年 没 清了？ 谈不到多少年没那个开启，反正有一年多没清理过，这是真的。 也没开过， 昨天 还能 上周末 开了一下， 还自己撬了一下。 嗯， 这里边我 自己撬 这个，我就说了，刚才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边得吐槽一下上汽大众了。 嗯， 那个途安老一批途安通病， 自己开天窗， 天窗会偷着开。 哦， 什么原因呢？ 在车里， 天窗 在车里， 在里边是天窗的那个开关， 嗯， 里面有一个触点，那个上面的一个触点， 嗯， 会接触到这个，就触点就相当于自动打开， 哦， 就会你会突然间开车，你会觉得哎，头顶上什么东西晃了一下， 哦， 就你听见那个开窗开启的声音，你能听得到， 嗯， 但是你这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去主动开启天窗， 说白了就是接触不了， 对，就是触点它会容易。就是相当于是短路，哎，误发短路这种的，这个是上汽大众，他专门发之前专门发过一个文 召回， 不是召回，专门下过一个给这个4S店下过一个文件， 嗯， 说这个问题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只能统一换里面的那个触点。 那你换了吗？ 我没换，因为它不属于召回范围，它不是免费的。 哦。 所以 说到现在，他都没有完完全全给这些老车主解决掉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吐槽他一下。 嗯， 那我跟你讲啊，我这人我 讨厌， 我这人有什么问题呢？我胆小，他说万一吓我一下，我撞车了怎么办？我可以起诉他吗？ 那赖你啊！ 啊， 谁让你开呢？你不买不就行了？对吧？ 就这个问题， 你看现在途安 L 卖成什么德行？ 所以说这个问题真的是挺讨厌的。 他又不是思域 啊，然后刚才我们， 他又不是东标， 对对， 明天就跟你说东标，听众朋友们。 所以说大家如果哪个人，这不哪位朋友也开的是这个老途安的这个有问题吧，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你是否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要是有的话，我估计你90%应该能遇到过这个问题。 哦， 这很不合理啊。 对啊， 没事，您给我开个天窗， 他那个是旋转式的那个， 对，它是旋钮式的，嗯。 PQ35 平台的都会用到这个钮， 这可不，就是这样的吧？他就自己偷着开一下，哎，然后自己再关上。 人家美其名曰叫自动换气功能，行吧？反正这个天窗不是，我认为啊，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内部机件脏了，所以它那个触点就误发了。 咱们听众朋友，开途安的全国的，如果说您有这个有类似的问题，自动打开了，麻烦您截个图，把您一些联系方式发送到我微信平台上。超过100个，我们跟上汽大众反映；超过1000个，那就不是反映的事儿了啊！质检总局，我们就走起来啊！听众朋友，抓紧微信搜索"快车道 MPM"， 然后发照片啊。要如果您是途安的话啊，我们争取把老车这问题解决掉，要不然你这老不开天窗，你心理阴影啊，怎么整？好了，今天节目咱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呢还有很多劲爆内容啊，然后明天有好红包，一起来关注我们节目。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 拜拜。 不娱乐，不愿说，没有回头路，总是眼总向前，照亮一片天。谁不曾堕落？却在瞬间不放过。